第八章，舒雅人比尔达德发言说：“ 这些话你要讲到几时？你口中的话像狂风，要到何时？天主岂能违背公道？全能者岂能屈望正义？若你的子女得罪了他，他必将他们交于罪国的权势下。你若急切寻觅天主，哀求全能者，你若纯洁正直，他必亲来守护你，恢复你正义的居所。你起初虽然微小，今后必要兴隆强大。请你查问上一代，细想祖先的经验，因为我们由昨日才有，本来一无所知。我们在世上的日月好似白驹，他们必训诫你，指教你，向你说出内心的话。蒲草不在池沼内，怎能长大？芦苇没有水，怎会生长？在茁壮中尚未砍下，已先百草而枯萎。凡忘记天主的，他的末路也是这样。恶人的希望必化为泡影，他的依靠好似游丝，他的凭借犹如蛛网。他已是自己的家，但家却站立不住。他要依附自己的住所，住所却不能久存。他在日光下秀丽青葱，枝蔓爬满了圆釉，根盘踞石堆，缠绕石屋上。若有人从原处把它拔除，那地必否认说，我未曾见过它。看，它要腐烂在路上，从地上而另有出生。天主绝不弃舍完善的人，也绝不支持恶人的势力。你的口角必在洋溢着喜悦，你的唇边必在充满欢笑。憎恨你的必蒙受羞辱，恶人的帐幕必化为乌有。